谁呀？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有话好好说》。创造张艺谋影片新风格的《有话好好说》，聚集了姜文、李保田、赵本山等演艺明星，唯一的女主角由瞿颖扮演。这部影片一改张艺谋影片的原有风格，明快的都市色彩、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形成该片独特的魅力。好，下面就请您欣赏电影剪辑《有话好好说》。 跑跑什么呀？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我缺你这顿饭，跟你说了吗？咱俩事早完了，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什么话？你不是没结婚的吗？以后你们家搬哪儿跟我说一声行吗？让我找得着你。 真够逗的，我们家搬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凭什么跟你说呀？找我干嘛？找我骂你的吧。 骂人多不好。 少给我来劲，真够烦的。 你要实在愿意骂，那你就骂。 真没劲。 不抽，谢谢。 啊，不抽。挣多少钱一天？ 哎，这不一定，这看咋算呢。 这么着，你今儿什么都甭干了，拿着，替我喊个人。 哦，都喊个人？ 对， 恩哥可不会骂人。 谁让你骂人了？喊个人出来，一块钱实声。 一块钱？哎呀，那个得喊500声。 你是先嫌钱多还是喊 不是 多？ 钱不多，汗的太多了。 物北是物北。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 哦，喊出来就算。 对， 那行， 明白吗？ 明白。嗯，那凯四， 你这喊谁你就开始啊？这人叫安红。 哦，安红，安红。 哎，这二个楼你 就转圈喊。大声点。 哦，那还不知道阿个楼啊。 安红，安红，安红。 李四堂不来了。李四堂， 那行，继续。 哎，人出来了就算了。 你得把人喊到这儿来才算出来。 要喊到这儿， 继续 行。 再加一句，安红，我想你，我想你。 哎，我喊这有困难。 我想又不是你想，你有什么困难啊？ 那个试一下。安红，我想你。安红，我 哎呀，这有点不好意思。 你这么着，拿着，赶紧喊。 好，过不去。安红，我想你。 黄喊。 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 找什么骂呀？滚蛋！ 他叫我喊，是他。 谁啊？谁呀、啊？谁不让喊？ 你们有病是不是？在这瞎嚷什么呀？ 你有病！你再说句我听听。滚！看什么看？ 嗨！ 不管你就过来。 嘿，我不搭理你这种人，失身份。 喊，接着喊。哎，你这谁嗓门大？ 大哥，大不大家具啊？ 谁嗓门大？你这儿？ 小疙瘩，他嗓门大，经常来了都是他喊了。 你嗓门大？ 还中。 我给你找个活儿，到前面帮我喊个人，行吗？ 中， 一块钱一声，50声， 中。 啊，你试试，我看你嗓门有多大，大声。 警察来了！南红，我想你，南红，我想你。 大哥，还喊啥呀？ 可就还喊这句， 已经喊五遍了， 是吗？那你就加一句，叫安红，我想你想的是睡不着觉， 中。 安红，我想你想的想睡觉， 不是想睡觉，是睡不着觉。 不是想睡觉，是睡不着觉。 走，你跟我小声练练，我听。 安红，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 对，睡不着觉。五遍。 南红，我想你想的想睡觉。 你诚心捣乱吗你？睡觉不睡觉你分不清楚？怎么那么流氓，老想睡觉？不喊了，这就，你就随便想着喊吧。 我哪知道喊啥呀？ 你怎么就那么笨呢？你就不能顺着这意思发挥一下吗？往下喊。 他不是我笨呢，是你这个词儿他没弄明白。要不你写在纸上，我找着念，你看咋样？ 老成，你先今儿给我喊这句，明儿我把那想的词儿都写纸上，你给我念。先喊这句，别停着， 还是喊睡觉这句？ 对，睡不着觉这句。 对，睡不着觉。南红，我睡不着觉。 就这么喊吧。 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哎 谁？无论谁泼的水，把脑袋顺着那头上。 再来一杯。 大哥，咱还喊吗？人家有意见。 啊？ 你们这些我还不喊，越泼我越喊。我瞅着谁？安红。 又等了一天。我今天要是不回来呢？ 你昨天不就没回来吗？ 我经常不回来。 知道，这事儿我也明白。 你明白什么呀？ 都明白。 都明白了。 该明白的我都明白了。 真的都明白了？ 哼。 干嘛呢你？不都整明白了吗？来，比划比划。 比划。比划什么呀？ 你说比划什么呀？ 不是那个。我觉得咱俩是不是有点误会？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你这么着我就不知道说什么，脑子里有点乱。 你乱什么呀？完事儿再说行吗？我还不知道你。 你还真不一定知道我。我觉得我最近有点变化，真的。 你行了吧你？不赶紧，赶紧的，过来呀！ 我觉得还是太突然吧，要不咱， 你不会染上什么病了吧？ 哎哎，我 哎，你给我来劲！ 阿红，阿红，这里有一首诗。 哎呀，快！ 听好了， 快！ 有什么事千万想开呀！ 你别！ 让他喊去吧， 让他们听不见事儿，什么？喊吗？不合适吧？不，你等会儿。 想着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嘿，也许钱是欠你的情太多，就算送我一只明媚的春天，我也有方。 你还不让念就不让念了，我是受别人委托来的。 啊，这事儿是我托人办的事儿，这是我安排的。 你安排啥了？ 啊， 你安排谁？ 你是不是小个让你来的？ 啊，怎的？ 挺黑，嘴挺大那个。 啊，是他怎的？ 啊， 让我来干啥？ 念诗啊？ 错了，救人知道吗？楼上有人命了，快！ 我知道，那个人叫安红，说他失恋了，要自杀，街道组织人给他念诗安慰他， 啊， 对不对？ 对， 那都是我瞎编的，就没这么回事。诗也是我写的。 诗是你写，你可别逗了。就你这磕巴巴还写诗，我一听这话你就假的，你还写诗？ 对了， 是我， 干啥呀？ 你还不听是怎么着？ 你怎么耽误正事呢？我告诉你一句啊，这个事儿你要给我耽误了，这可是正事儿。街道为这事儿特意拨的专款， 是我出的钱。我给小个100块钱，小个是不是给了你100块钱？ 那得了，那可能咱俩岔开了，不是一个事儿。 怎么不是一个事儿？ 我是30块钱活，30块钱念，咱们念10块钱一遍。 你个傻蛋， 不是一个事儿。 那小个坑了你， 对了， 70块钱你还念什么念？ 哎呀，30就挺多了，还70，你上哪挣钱呢？这是，我挺满意。 对了解， 人是我。撒手。 什么？ 撒手。 我还不撒手。 我求求你，我都把钱都给人花了，我把钱都给人花了。 没事，听我说，我给你100块钱，你拿着，你赶紧走。我现在不想跟你说， 少整这事儿， 你明白吗？ 我不是完全为了钱，知道吗？ 为什么？ 为了救人命，知道吗？有点爱心吧，啊！ 你有病吗？你 太有病了，咋的？ 相信你的人 是我， 还是我？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 你咋了？ 把东西拿走。 啊！ 也许来世还有你呢。 那我跟他说什么他也不明白，这也不能怪我吧？啊！你怎么不理我呀？ 说变脸就变脸了啊！啊，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一会儿对我好，一会儿对我不好，你怎么回事？你 刚才那样就是想让你离我远点。 什么？那你为什么就？ 你可这么烦的啊！我都跟你说了，你是真不明白呢，还是跟我装傻呢？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滚！ 我也不会感觉到，没有你，我会更寂寞。哪怕空手照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哎，干啥呀？干什么玩意儿？还有我。 哥们儿，借个活儿。 是什么？ 我说借个活儿。 哦，大奔还没火。 嗯，连火气坏了，谢谢。 音响不错， 是吧？好听吗？ 好，好听。 辽阔的草原。绿色的森林，大千世界，人来人往，如此爱。 快快来来， 是不是大病阻止了我们？还有那太阳。 告诉你小子，今儿让你挨打挨个明白，我就是刘德龙，你要是再没完没了的缠着安红，我下回要你的命。 孙子，我要不把你那手剁下来，我就是你孙子。 我叫你嘴硬。 牙没掉吧？ 没有。 也没松动？ 没有。 哦，是口腔牙床有点出血，问题不大。左眼怎么样？没受什么影响？ 没有。 哦，没有就好。 现在该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你看看啊，你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什么呀？ 电脑啊，新买的电脑给我摔成这样了，10000多块钱的东西呢，你得赔我。 你谁啊？从哪儿来的？没病吧？ 是我送你上医院来的，记得不？ 不记得。 我还给你挂了号，记得不？ 不记得。 哦，都不记得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我问你，中午十字路口存车处有人打架，对不对？ 对。 好几个人打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你，对不对？ 怎么着？ 打架的时候你手里头抡什么呢？ 没抡。 抡了这个包，你把这包从我手里抢过去了。一下子给撞电线杆子上去了，就把东西摔这样了，所以你得赔我。 我抡这包吗？ 抡了。 没抡。 抡了，是你把这个包从我手里抢过去的，一下抡电线杆子上了。 我怎么不抡你这包？ 哎，是你从我手里抢过去的呀。 我为什么抢你的包？ 那我怎么知道？我正好从那儿。嘿，我看什么热闹，他们这事我历来都是躲得远远的。 你躲得远远的，我怎么能够得着你的包？ 就算是我看热闹凑得近了点，这包还是你抢过去的呀，这电脑还是你摔坏的呀。 摔哪儿了？ 抡电线杆子上了。 抡电线杆子上？ 嗯， 找电线杆子赔钱。 这叫什么话呀？你这叫不讲理，知道不知道 啊？我不讲理啊。 当然不讲理。你不讲理。 你不讲理。这东西原本就是坏的吧？ 当然是好的，我新买的电脑嘛。 好电脑，摔一下就成这样了。 摔， 骗你，骗谁呢？ 那摔地上被几个人又跺了好几脚啊。 那你干嘛让我赔啊？ 那我不让你赔，让你谁赔啊？是你摔的呀。 哎，你这摔到哪了？摔电线杆子上，你找我干嘛？ 你抢的呀，电线杆子不抢啊？ 对，我为什么抢你这个？ 那我怎么知道啊？ 是因为有人打我，你应该找打我的人赔去。 你这个理不是理，是歪理。 怎么是歪理？ 不能不讲理。 我怎么叫歪理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找电线杆子赔，你不找电线杆子赔，你找我。 那我不找你，找谁呀？是你抢过去的呀。 我抢的，你找我 啊？ 我为什么抢这包？ 那我怎么知道？ 什么叫怎么知道？ 嗯， 这不是有人打我吗？ 那我没打你啊。 你找打我的人赔你这包，听明白了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摔电线杆子上为什么找我赔啊？是我抢的包，我为什么抢包？有人打我，我才抢的包，是不是这么一道理吧？ 那这样，你先歇两天，让脑子清醒清醒。过几天我再找你，你告诉我什么单位的？ 煤单位。 那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就煤电话。 我看看身份证行吗？ 你上干嘛的？警察你？给你身份证， 你得告诉我住哪儿，你总不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吧？ 我住你们家。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得让我能找着你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找他们去。 那也行，反正这个事儿你们俩都有责任。你告诉我那人是哪单位的，我找他去。 安达娱乐公司开夜总会的，叫刘德龙。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啊，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别看打架。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谁告诉你？ 找你可真不容易。哎呀，书可真不少，比我多多了。 我不是一回事，我是卖书，你是买书的。 这能动？ 随便。 这些书你都看了？ 不看。哎，你要是看上我这些书，五成你都拿走。 哎，我现在还不需要，等我需要的时候我再找你。 那你找我干嘛呀？ 你看看，我这有个材料，这是我那个。 看不懂。 你看不懂，我说给你听啊。这是我的电脑的说明书。 我就知道。 这是发票，买电脑的发票13600块钱。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按照这说明书给我买个这个型号的电脑，第二个选择就是你赔我13600块钱。 你说什么？ 我说你给我13600块钱也行。 你好意思吗？ 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 啊？ 我 凭什么赔你10000多块钱？ 是你把电脑从我手里抢过去的，是你摔坏我的电脑，我不找你我找谁去？ 你找他去。 找他去。你这样可不好。 什么不好？ 人家说这事儿啊，你去找派出所找警察。我说我不想给人家添这个麻烦，我就相信一条，我自己来说这个理，有理走遍天下。还有人说你找几个人， 找去，找人打我，对不对？ 我 成吗？ 我不找，我也不打你。 不打呀？ 不打。 走。 哎，别， 你走。 我黑道白道全都不 找。你赶紧给我走。 赔我的电脑。 我不赔。 你不赔不行。 没钱。不赔你能怎么着？ 这个责任应该由你来负，是你摔的我的电脑，他也这么说的，说你摔的我的电脑，就该你来赔偿我的电脑。 谁这么跟你说？他怎么跟你说？ 我今天找他去，他说了。 他在哪？怎么跟你说？ 在他公司。 他在公司呢？ 是，说是刚从澳洲回来。哎，我说这样你看行不行？啊，你我他，咱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咱们商量商量，看这个事儿该由谁来负责，该谁来赔我这电脑？你看这样行不行？ 请问刘总在吗？ 马丽总， 谢谢。 刘总，别闹，我们来了。哎哎哎！ 不死，那手就不是你的。可你没完。 你怎么了？ 我来看看书不行啊？ 啊，到这儿。 哎，你这儿的书要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没多少钱，无所谓，这挣了一个是一个。 这样吧，这儿的书我全买了，多了少啊，就这些了。 走，干嘛呀？ 不干嘛，买书啊。 你们俩说 什么意思？ 你事儿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只是想让刘德龙跟你谈一谈，没想到会闹成这样。他带人打你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知道不是你的意思，这是我跟他的事。 不管怎么说吧，我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关那么多天，生意也给耽误了。拿着吧，算我一点心意。 咱俩用得着这样吗？ 我只是想帮你。 你帮这钱也不够。再说你要真想帮我，你就告诉我那姓刘的在哪。我找他好几天了，找不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了，这事儿已经成我跟他的事儿。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有些日子没联系了。 那你们俩。 嗨，没劲。就那么回事，这一人不挺好的吗？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宁可一个人啊？你就宁可一个人啊？就宁可一个人？ 你瞧你那德行！ 我德行怎么了？我哪儿不好啊？啊？别人的咱就不敢比，刘德龙有什么呀？我没看他比我哪儿强啊。头两年还倒麻袋片呢吧，嫁了一个八十多的老太太，弄一外国身份。 别胡说八道，谁说八十多岁？ 六七十总得有。 不知道。 你看看我，好歹是一个处男吧，黄花小伙。 你怎么说话那么不要脸 啊？谁不要脸啊？哎，我跟你之前没跟过别人吧，这你不能否认吧？ 没否认，那后来呢？ 后来你抛弃我的，你瞧你找那人，德龙刘。告诉你，要是嘎嘣死在我的眼前，我连眼都不带眨。 我怎么那么不爱听这种话了？你说你头两句话听着像人话，越说越离谱。我跟你说，我最烦的，我最恨的就是你这一点。 行，我不说，我改。 你改，能改？你过来，我跟你说。 说什么？ 你说那狗改得了吃屎吗？ 你别逼我啊！ 逼你怎么了？ 你给我逼急了，出大事儿！ 出什么大事儿？ 哼，你瞅着，今天就得出大事儿。晚上我请你吧，啊？行吗？晚上见。 你怎么还没走啊？一直跟这偷听啊？ 我偷听什么呀？谁偷听了？我想起一件事来，我得有个协议书。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我知道你嫌我啰嗦。行，你不开门就不开门吧，我在外边把协议书给你念一遍。你要是没什么意见，咱就把字签了。 你念什么？你有病啊你啊！ 你是甲方，刘德龙是乙方，我是丙方，三方就6月28日事件达成如下协议：一。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有关各方停止一切敌对及非友善行为。二，6月28日是 别走。 哎，我不走啊。 是谁说你了？你走。 你是叫我走还是不叫我走啊？ 滚！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赶紧滚！ 我说年轻人，你怎么这么说话？他至于这样吗？ 那什么事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嘛，干嘛非得打来打去？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冲突嘛。 我还真打听过，不就是为了一个叫什么红的女孩吗？那有什么呀？ 那你要是碰上一个好的，那还值得。为了感情那点事，谁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也是过来人。 你走吧。 你知道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复杂了，你要是万一碰上个鸡呢？说句不好听的，再染上点什么病呢，可就惨了。为这么一个人打来打去，打得头破血流的，他不值得。 我接着往下咽。 你说谁是鸡？ 我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屋里有人。我把协议再接着给你念完。三，乙方为了表示诚意，愿意出资多少多少元人民币，这个由商量好了再填上去，作为对甲方的精神补偿，也就是对你的补偿。此赔偿费中包含对丙方的赔偿电脑一台。 咱们今儿的主题是和平，咱先说好了， 他来了以后不该说的话一句不说，这事儿咱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千万别再打起来了。 不能够。 哦，那就好。其实我觉着刘德龙是个不错的人， 我没想到他最后能拿出10000块钱。 是，他是个明白人，他不想为这事儿打来打去，我一说他就同意了，破财免灾嘛。人家可是说了，不是怕你，这一点是反复强调了，主要是想交个朋友。我希望到时候你能表个态，让他放心。 钱什么时候给？ 说好了，一会儿就带过来。除了我电脑13600，其余的36400都归你。 什么？您再说一遍。除了您的电脑，那不是说好50000吗？那这么着就改30000了。 是说好的50000 啊。 50000里边有我13600买电脑的钱，这一直是这样说的呀。 不对，我记着一直就是50000这整数。 你肯定记错了，就是50000。50000里边就是一直这样定的，你可千万不能变卦，咱好不容易坐下来。 不是变卦，我记得是50000这数，我才答应这事儿的。 你这样想行不行？ 我怎么想？ 你这样想，你拿着50000， 啊， 你送了我一台电脑。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同情我，我这么个大热天，我这么大个岁数，小伙子，你体谅体谅我，行不行？就算是你帮我一个忙，帮我一个忙，我谢谢你。你帮我这个忙， 你， 我谢。 哎，那得是现金一次付清， 是现金一次付清。他说好了，一会儿带过来。 说好是50000，又改3000。 是你变，你知道你变。 我跟您说，我这是看您的面子，要冲他100000我都不干，您信不信？ 我信。 孙子不会不来了吧？要不算了。 不会不来，绝对不会不来。你先等等。 嗯。 他说有点事给耽误会儿，最迟不超过1个小时准来。其实在这个事情上，他比咱俩都积极。他刚才电话里都说了，反复的说了，他真是希望跟你好好的谈谈。 跟我谈什么呀？他是害怕了。 话不能这么说吧，大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嘛。等一会儿吧，好不好？坐着等一会儿。 等会儿。你说这猪蹄分不分左右啊？ 分吧。 您说这个哪是左哪是右？ 这我还真没研究过。那你说这跟吃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我就是想研究 你。一大锅煮了这么多的猪蹄儿，那里边可能有南方猪，也可能有北方猪。那俩猪可能从来没见过面，俩蹄儿搁一块儿了，放一个盘里了，可能不可能？ 这什么南方猪、北方猪？就算是外国猪，也得分左右蹄儿啊。 至少我敢说，这个盘里边的难说，这蹄是左边的，这蹄也可能是左边的。那俩蹄都是左边的，可能不可能？ 那不一定，我还说他俩都是右蹄呢。 也许吧。 什么叫也许啊？您肯定点成吗？ 好，都是右边的，都是右边的。 坐下行吗？您能坐下吗？ 你还是想躲他的手？ 没错，我今儿来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为什么点这些菜，就是为了给他点印象，让他永远记住今天。您刚才不是说右边吗？咱们今天就剁 右手。我说你能不能不开玩笑啊？ 能，我没开玩笑。 这事儿我不是都跟你们说好了吗？你这么不讲信誉，你把我当什么了你？ 实话跟您说吧，这事儿确实有点对不住您，可没别的办法，手是一定要剁的。只是当时有几件事我没想明白，什么时候剁，什么地点剁，什么方式剁，剁左手剁右手。现在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了，借您这次安排，让他自己出来，送货上门，趁其不备一刀拿下。您选的地方也不错，适合干这事儿。您看那桌铺的色儿，您再看看那楼梯，这跟我的想象都完全一致，这就是天助我也，没法不干。来，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你是不是嫌钱少了？要是嫌钱少，我还可以再找他商量，咱有话好好说嘛。 钱我不稀罕，再给我五万我还是这么对的。 那你为什么呀？ 甭明知故问成吗？他打我那天您不是都看见了吗？我跟他就不是钱的事儿，一只手的事儿。 你知道不知道这么干的后果？那是要蹲监狱要判刑的，怎么也得判一个五年八年的，这叫重伤害罪，知道不知道？ 甭跟我说这个，法律方面的书我研究过。 你这是拿我钓鱼。 您说对了，还就是这么个意思。既然您明白，咱们明人也不说暗话，待会儿他来了您帮我个忙，跟我配合配合。怎么配合待会儿再告诉你。干什么？ 我走啊。 我坐下。 都不是什么这跑的可不行吗？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这刀也不听我的话，不信你就试试。不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坐下。 我是看错人了，从一开始你就利用我，没想到我是这么个人。 我是什么人您早就应该想到，今儿让您开开眼。 那报复的招不有的事，你干嘛非得去剁手呢？ 哎，我就喜欢那只手，右手，我就让他捏不成拳头，永远也打不了人。今儿我要不把那爪子给剁下来，我是你孙子。 你还别不信， 我信我信。 摆什么手？ 我是觉得这么干的难度挺大的。 哎，你现在可以走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是这样的，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你买的？ 照你落我家那说明书买的，没那么贵，才9000多。 是吗？降价了。 还有这。 你还买了些软盘，这得多花2000多块钱呢。 我不懂这个，人家说这都有用。 嗨，你摔的是我的主机，我包里边根本就没这些个东西。 我拿走吧。还有你的说明书。 说心里话，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赶紧走。 你也不富裕，你买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也不容易。你把电脑还给我了，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电脑到手了，这事儿跟你也没关系了，你赶紧走人，免得连累你。 那你以前一直不陪我，今儿是怎么了？ 我告诉你，这叫料理后事。我把该办的事儿都办了，不单是你一人，我谁的都不欠。 你这么说什么呢？我真是想坐下来跟你好好谈谈。 什么也甭说，知道吗？我这事儿是非干不可，你甭想拦着我，懂不懂？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你知道吗？你这种人就根本就是不可能理解。 我理解。您别看到现在咱们好像谁也不认识谁，谁都不清楚谁，我还是能理解。 你能不能最后再帮我一个忙？ 能，说吧。 很简单，出门直接回家，别坏了我的事儿。 行，尽管我一直劝你别这么干，我还是答应你。 那好啊，我相信你，这回我也领你这情了，赶紧走，快。 去哪儿了？喂，喂， 警察呢？ 请问他带大哥大没有？请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喂，请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哎哎， 哎， 哎， 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 大姐，对不起， 给你，这是我亲戚，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怎么认 识？你亲戚有病吧？ 他确实有，脑子有病。 神经病啊！ 对， 有病你们好好看他。到处乱跑，抢我东西，吓死人了要！ 我正吃饭，他就跑出来。哎，过来！ 哎，我想问你先生，啊，你搁哪个饭店？是不是亮堂堂饭馆啊？亮堂堂饭馆。 没错，就那个，我就在那吃饭。 别人好好看着点，别到处吓唬人。 求你把大哥大给我用一下，我人命关天大事。小姐，我不干嘛，我见大哥大用一下，没事，能大哥。 这老头，他有病。 有什么病？ 他 到处乱跑， 他有病，神经病，真的，对不起。 真的有病，我跟你说，真的有病，神经病，刚才抢我电话呢。 大姐，谢谢你啊。 真的有病，神经病。 怎么回事？不是，对不起，小姐，对不起。 哎，我说你好好看着好不好？ 走， 好好看着他。你 就是，看不住你， 走，我不跑。 对不起， 真的病， 要不找死呗， 我给你了。这个东西，这个浪费的东西，是个什么你？啊，我好心好意把电脑给你，让你出门直接回家。你一出门就卖，你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叛徒， 你怎么骂我都行，我这是为你好。 你怎么那么爱我？我在你眼里算个什么东西？你刘德龙你们都算着，我在你们眼里是个人吗？ 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理解你。 你理解我？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理解我？啊，你甭跟我说这些屁话，我劝过我自己，你知道吗？我劝了多少回多少天，道理全都说尽了，我懂，就是劝不住。自己都讨厌我自己，我都恨我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除非你把我杀了，要不我就非干到你不可。 我说两句，在你没给我电脑之前，我的目的就是电脑。坦白地说，我对你这人没兴趣，你跟刘德龙是死是活跟我没任何关系。在你把电脑给了我那一刻，我对你的看法变了。我现在不为电脑，你给不给我电脑我都无所谓了，我是为你，我只为你，我想帮帮你，我用不着。 我只有一条道，他叫你干不成。 哎，大姐，你怎么回事？你还没酒疯啊你？ 我喝多了，我就撒酒疯，你怎么了？ 耍流氓！ 我耍流氓！我就耍流氓！滚掉！哎，这是啥？ 你干嘛呀？我求求你了，你给我留点面子成吗？咱别跟这闹了。二叔，哥几个， 小李哥，你千万别，千万别动手！ 怎么回事？ 千万别动，他有病，他是个神呐、啊， 我连 神经病， 有病你还在这儿？ 来这儿干嘛呢？ 二叔， 正吃饭呢！我们正在吃饭，桌子上下不一样。 我二叔，你们俩干嘛的？一个一个说，一个，你说，你先说， 二叔， 二叔， 你不是闹九州， 你是经理， 我二叔， 你是经理， 对，我是经理，你说， 二叔，你说， 你听我说几句， 你说，你随便说，说什么都行。 我是疯子 啊，不是， 我也没喝酒。这小子他要杀人， 杀人，杀人！ 你如果不信我的话，你可以找警察，他带着刀呢。 啊， 那个人还不知道正往这儿赶。 是是， 你们叫警察， 是， 叫保安， 是， 叫派出所的人， 叫警察， 叫黑洞 警 察。 你别说，二叔，你别说了， 你醒醒。 你说怎么回事？ 叫警察干嘛？这哥几个谁也没真打你。 谁打他了？ 没打，对不起，真对不起。 你是经理啊？ 对，我是经理。您什么事儿？您说。 我二叔啊，脑子有病，他喝点酒就犯病。你闻闻，他呢是这样，一辈子没娶到媳妇儿，全家都很痛苦这事儿。他一弄他就犯病，尤其见着漂亮姑娘。 你敢推我秀兰，你就别给吓我呀！我不 可以吗？ 咱们好人不跟疯子一般见识，行吗？我求求您，大姐，您给说说。 我这是怎么回事？ 大姐，你大声点 ！我跟你说，经理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疯子，的确是疯子。哎，刚才抢了我大哥，他还摸我一把。 啊！ 我跟你说，这小伙子好人孝顺，刚才没有他呀，不知道能出多大的事儿了。 行了，我问你 啊， 他到底有病没有？ 有病！ 你把他带到我这儿来，算怎么回事呢？ 喝点酒，他不高兴吗？ 咱 谁也别跟疯子一般见识，成吗？ 高兴，你看 我求求你，我陪你，成吗？大哥 啊， 有没有安静劲儿？让他歇会儿，歇会儿就。 你先说，我这怎么办？ 我陪，行吗？ 你说的， 我陪。 歇会儿，在这儿 歇会儿，谁别理他。 那谁呢？ 他出去吧，一会儿回来，让咱先办。大姐。 哎呦，大兄弟，我今天生日过得特别高兴。 都是你朋友？ 不认识。吓我！ 这一共是50000，这里边有部电脑钱，我就不细分了啊，你们自个儿看着办吧。其实这事儿犯不得闹这么大，主要是你我的脾气有点像，都有点冲，都太冲。要是没这事儿，咱俩真的成一哥们儿。 咱俩还是不太像，我就拿不出这5万块钱来。那什么？ 嗯。 算，我给你打一收条吧。 嗯， 反正咱就2000。我你看我那包里，我书包的。 这你坐我是吧？来，你坐这边，你坐这边，我坐。 我这 哎，这地儿可真不怎么样啊。哎，哪天我单请你吧，咱们换个地儿去吃红烧大包吃。 行，你看啊， 啊， 这个，咱给分得了。这里不是有他那电脑钱吗？ 嗯， 这个，你给点出来的得了。 这刚从银行取出来，连空调都没拆呢，要点吗？ 我知道，我跟他也不太熟，这么着分清楚就一干二净。 行。想点，我就点。 好。哎，怎么了？砸着了没有？ 坏了！ 音箱怎么掉？赶紧，这音箱怎么会掉下来？楼上干啥呢？哎呦，实在对不住，我们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赶紧送医院，快！ 把钱收好。 哎， 站住！对不住啊，再约吧。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两枪。上之前用好多力， 我 买了一个电脑， 我正找你呢。不 这他怎么了？ 我还问你呢，我刚出去这么会儿功夫，你怎么就把你这疯子二叔给放出来了？ 他不是真疯子，他好人， 拿着刀要杀人，不是疯子，啊，拿着刀满世界追着要剁我们的胖师傅，他不是疯子。 不是吗？ 我们的胖师傅怎么他了？啊，我们的胖师傅能把他怎么着？你说说。 不是他要剁人吗？不会吧？他不是那样的人呢，那是谁欺负他？ 谁把他着急了？我不管，你赶紧把人给我摁住，出了人命我负不起责任。他可是你二叔，摘不着。 我过去。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我听说你要剁人啊？ 没的事儿。 你长脾气了你啊？你是这块料吗？把裤子赶紧给我穿上。你这么大岁数好意思吗你？ 没的事儿，我找他，我剁了他，王八蛋，我剁了他， 什么 疯 子， 我剁了他，整死我呀，整啊， 他甭想去剁他， 整我呀，整我，整我呀， 你听说， 打仗， 是谁把你折腾成这样，这儿的。大师傅啊，对这种人那就是一个字，剁，一刀拿下。可是我告诉你，这么乱七八糟，你办不成事儿。 剁他， 这事儿你办不成，知道吗？我都没办成，你能办得成吗？ 我不， 哎，冲我来是吧？剁我，来， 啊， 剁，我再给你找个好地儿，来，剁。什么不？听着，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剁了，要不你把刀我扔地上。听明白了吗？我数三下，一、二、三、四、五。 出去了，我跟你说几条啊。第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要依靠组织，依靠法律，不能随便舞刀弄枪，是吧？有话好好说嘛，不能胡来啊。第二，要吸取教训，人家小伙子对你不错，是吧？来了好几趟，说了不少好话，说是打赌，不怪你，责任在他。您要是不来呢，这事就难说了，是不是？第三，啊，你是搞电脑的吧？搞电脑也不能不要脑。科技这事儿我不懂，但我知道人脑不行，电脑也玩不好，是吧？第四，你得懂法吧？懂法呢就得知法，知法就得守法，这守法以后呢是什么呀？那还得宣传吧，是不是？要是人人都知法守法，那这社会…… 您是接我的？ 您是张秋生先生？ 我是张秋生。 哎呀，你可出来喽！您的一位朋友啊，让我来接您。我在这儿等一天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出来啊？这地方没点儿，不敢问，没法问。这下好了，赶快上车吧。 我的朋友什么朋友啊？ 我哪知道啊？他挺够意思的，一把就给了我2000的车费，让我跟这儿死等。 你说能不等吗？ 这不，还有一包东西让我亲手交给你。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您叫张秋生，我就叫您老张吧。老张您好，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赵小帅。老张，看到我的信没想到吧？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写过信了，咱俩这档子事儿我想了好几遍，还是有好多地方想不明白，这算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会跑到您头上来了呢？后来我想明白了，您是个好人，一直在变着法的帮助我，在制止我犯罪，只不过帮着帮着就帮乱了套了。其实您当时说的话都是对的，我心里也知道，可就是拗不过劲儿来。我这个人毛病不少，朋友不多， 平时也没人爱搭理我，跟我说这么多为我操心的话，就冲这个我把您当成了朋友了。只是不知道我配不配做您的朋友。电脑我再赔给您一台，一定要收下。我没来接您是有点不好意思见您，咱们以后也不太容易见面了，这么大的地方谁能碰上谁啊。我衷心的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虽然我根本就不知道您在哪儿工作，有没有工作，其实这也不打紧，只要顺利就成。信的最后一行是我的新地址，我搬家了，换了个地方，也顺便换换脑子，想想日后的事儿。还是那句话，想买什么书尽管来找我。此致敬礼，赵小帅。 师傅， 哎， 到了前面十字路口往南拐行不行？ 怎么了？ 我想先去这个地方。 请放下吧，想想大家，好好说话，留下心话，为了大家，好好说话，请放下吧，留下鲜花。世界之间来到永远，天地之间来到永远，为了大家好好说话，请放下吧，留下些话。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录音剪辑。这里小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